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 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不知道现在大家兜里的现金还多不多啊？尽管现在有很多的移动支付的方式啊，但是现金支付也是必不可少的。说到现金，大家现在用大额纸币进行交易的时候，会不会再仔细的看一看这些纸币的真假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着重来说一说反假币的一些知识。此外呢，有些钱啊破损不堪，像洗衣服的时候啊没拿出来，或者是不小心放在别的地方被一些化学物质啊所侵蚀了，想要去换，这个兑换的规则大家知道不知道呢？下面请出我们的现场嘉宾，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现金服务中心的李延梅女士。李女士您好。 您好，大家好。 第五套人民币有很多不同的面额哈、啊， 嗯， 我们挑最大额的跟大家来说好不好？ 嗯、好， 百元面值的纸币啊， 嗯， 这里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防伪的措施啊、 嗯， 您给大家介绍几个主要的防伪措施好不好？ 哎，行，没问题。介绍一下这个人民币100元的那个防伪知识。 嗯， 但这个呢，就话说回来，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民币应该是第五套人民币。第五套人民币从1999年到现在，一共发行了3个版别，1999版、05版，和2015版。 就是每一个版虽然面值都是100。 对， 但是有一些不同。 对，因为那个有一些，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网，比如说你可能看到有一些说我碰到了错版币，就认为那种错版币是制版错误，然后印刷出来可以值几十万上百万，有这种对吧？ 嗯， 他的理由就比如说主席的那个额头上有一个红色的纤维，或者是在那个胳膊上有蓝色的纤维，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对应图案和正常的那个人民币对应图案不在一个位置，以为这就是错版币，然后就叫价几十万，还真有人可能去买。 哦、 但实际上这里跟大家讲，它其实并不是错版币，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的版别的防伪特征不同。 哦、 比如说有那红色纤维是因为99版人民币100元，它有一个防伪特征叫红蓝纤维，就是在这张票面上不固定的地方有红色和蓝色的纤维丝，但是在2005版和2015版这个防伪就消失了。 哦、 所以这里面有跟大家讲，它防伪其实是分版别的。 嗯， 现在呢，市面上的99版已经很少了，基本上见不到了。我们常见的是2005版和2015版、 哦、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讲讲2005版和2015版的那个防伪知识。 嗯， 讲的呢也主要是讲大家比较容易记的 啊，容易识别的， 听得懂的。 对， 嗯， 你像一些，比如说房委，它一共有12点，我不会给你把12点都讲完，就告诉大家，可能有3个步骤，你大概就能识别这张假币。 嗯、好， 嗯， 其实我们知道用钱的人啊。年龄不一样，性别不一样，眼神有好有不好的， 对对对， 包括这个手的触摸的这种灵敏度也不太一样， 对、 但是钱呢它又是通用的，所以应该掌握一些比较易于操作的啊，比较重要的防伪措施。 对 啊，那先从05版还是先从15版开始啊？ 我们先从按照年份吧，我们先从05版开始。 嗯， 这个2005版呢，我们现在就是发行量已经不是很多了，但是呢，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防伪它的防伪特点。 嗯，这个05版的跟15版的区别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中间那个100那个数字啊，阿拉伯数字啊，它不是那个闪金光的那个。 一五版是我们就是俗称土豪金的那一版。 一五版是闪金光的那个。 对对对，一五版它是很明显它是很和国际接轨的，就是它的防伪特征做得特别大。 嗯， 然后这个有个好处，就是特别易于孩子或者老年人识别。 嗯， 然后它取消了一些以前虽然我们认为是防伪技术很高级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不太容易识别的防伪特征。 对， 一五版这个叫土豪金，土豪金其实它有个学名叫光彩光变面额数字。 好，先把05和15分清楚了。 对对对。 好，下面我们来说05版的防伪措施。 05版是这样，05版它我跟大家讲一个它最最重要的一个防伪点、就是在它左下角的我们叫光变面额数字。 左下角的光变面额数字是阿拉伯数字100。 对对对， 在那个 水 印下面啊。 对对对，它这个防伪呢实际上我们主要是看的正面，背面相对来说还是少一些。正面呢我们又分为左半部分。左半部分主要的防伪呢，一个是缩微文字，一个是它的水印，还有白水印，以及这个光变油墨面额数字。 嗯 啊，光变这四个我推荐给大家的，一是水印，二是光变油墨面额数字。 光变油墨面额数字就是水印下面的那个， 对， 它是在阳光下面会变哪些颜色呀？ 它是这样，左下角这个面额数字100。你如果和视线垂直看的话，就是我们正常看它是绿色的，绿色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倒和我们那个视线那个平行的位置看，它是蓝色的。 嗯， 这个技术还是很高级，非常先进，在国际上也是个先进的技术。一般来说假币它也会有这个面额数字。 嗯，好，听众朋友，我们画重点了啊！假币也有这个，但是肯定做的不如真币好，是吧？ 对对对，假币它也会做这个数字 啊。 然后你看到的它是绿色的 啊、哦，不变色。 对，然后有一种呢，它是在上面涂一些，就是拿铅笔，铅笔不有一点点珠光效果吗？ 嗯， 它拿铅笔在上面涂，稍微涂一涂，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好像会变色。 嗯， 但是那个变的颜色是从浅绿色到深绿色。 嗯， 但是它不会真正的变色， 嗯， 就是由绿变成蓝。 绿和蓝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对，这个造假技术真是真心是做不到的。 嗯， 这个技术我们那会儿曾经说这个技术堪比那个金价黄金，一克黄金和这一克变色油墨是等价的几乎。 哦， 嗯，你想我造假就是为了赚钱呢，哪个造假分子会花这么高的成本来做这变色油墨？ 那倒也是，花100块钱的成本做一张，啊，再花100块钱再做一张。 哎，对，这个油墨应该是瑞士的一个叫 Saper 公司，好像是这个名字，是瑞士它就是独家生产的。它生产完以后，就是说，国际上各国政府是要跟它签订协议的，保密协议，就是我保证这项技术不外流。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目前这个犯罪分子难以达到的一个防伪的技术。 对，2005版的一招鲜就是这个光变面额油墨面额数字。 在这我预告一下，在2015版的这个刚才所说的土豪金的人民币100元的现钞纸钞当中，那个下面没有这个光变油墨数字了啊。 对， 没有了，15版的没有了这个位置。 对，15版就把左下角这个数字呢给取消了。 嗯，好，再来说05版的。 05版还有一个呢，希望大家也就是我也跟大家讲，因为毕竟我们年轻人也很多嘛， 嗯， 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水印，就是50和100的是毛泽东主席头像，20以下的小票面都是固定的，都是花卉水印，花卉水印 水印呢，实际上它是在抄造过程中产生的，就是说我这张抄纸在成型的时候，这个水印就形成了。它是因为什么呀？人民币是由纸浆最后成型的嘛。它在印这张纸的时候，把纸浆进行了一下薄厚的调整。 嗯， 也就是说，我通过纸浆的薄厚调整，然后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图案。因为有的地儿薄，有的地儿厚。啊，这样我们主席的头像就非常的鲜明，而且很有立体感。最主要的是，它不是，普通点说，咱们就俗话说不愣。但是假钞一般是什么？它是淡油墨印刷上去的， 印上去的。 对，它不是在抄造过程中，就是说，我在造这张抄纸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先做好纸，然后我后面再刷。 那看起来的话，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啊，就是印刷上去的，是你基本上各个角度都能看到， 就是不用对着天对着亮的地方， 对，不用对着天对着地也能看到、 啊、 就是只要有光线的地方你大概就能看到它、但是真钞的水印你要透过光线，比如说要对着一个光源，你透过光线能够看到它，因为它就是这张纸、 你要说我眼神不好，随便一看就看到水印了， 哎， 那么这非常有可能是假钞啊。 对，而且假的水印它这么说，它那个反倒更看起来更清晰一些。为什么？它的线条特别的平滑，特别利落，就是剪裁的很刀刻斧砍的那种效果。因为它不是因为油纤维组成的，它只是印刷去的，是一个线条而已，有点像咱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教你，比如说我画素描，对吧？素描老师肯定告诉你，我这一个图形不是说拿一道给画出来的，而是拿无数线条画出来的。这就是真钞跟假钞的一点区别。 好啊，都集中在这个左半部分啊，左半部分。 左半部很重要， 很重要。 还有左半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叫对应图案。对应图案您知道是哪一个？ 对应的图案。 对应。对方的对、哦、印是 印刷 的 印，对印图案。 对，这也是我特别强力推荐的一个防伪措施。 是不是中间那条线呢？ 不是，是这个。这个半拉的圆。 啊，这个大家可以拿出一张纸币来哈、现场看一看。首先要看到是05版的啊，05版的其实在这个第二背面会印啊，会印它这个年代的啊，2005年啊， 对对， 会印。在正面的100这个大数字的一的边上是吧？ 对对对，就是左边靠中间的位置。 有一个圆圈嘛，里面有一个图案，红色的是吧？反过来看呢，也是一个圆圈，是一个 蓝色的， 淡蓝色的 一半的图案。然后你这也是透光看的、 哦， 你透光看以后发现这个蓝色和红色能够对接，是应该是严丝合缝接在一起的。 哦，这个确实哈、你要不对着光看的话，只看到一边。 对， 要么是蓝，要么是红。 对， 但如果对着光亮看，亮光的地方看的话呢，它中间就合上了。 这个呢，我跟大家讲，这是什么图案？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古钱币图案。 确实像啊。这个是外圆内方。 对。我们的孔方胸。 不错啊，这个可能很多人忽视了。 这个也特别好用。我有时候给大家讲课，以前讲我也跟不论是咱们普通百姓还是我们的柜员，这个很好识别。就是如果是假的，它这两个半圆很难完全的对接在一起。这里有提到这个人民币的一个印钞的技术，就是我们技术很高啊。这张钞纸在通过我们印刷的时候，它是上下同时印的。也就是说我这位置绝对不会错位，我同时产生了上面的半圆和下面的半圆。你透光看是一个完整古钱币图案。而假钞它一般没有这个能力，它通常都是先印正面，然后出来以后我调过来再印背面。这样的话它的技术水平不高，所以这两个半圆很难完全重合。 好，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在05版100元纸钞的这个正反面的一个防伪技术啊。 这个吧不光是05版，99版也有。 哦，99版 位置不同。 哦，99版在什么位置？ 在下点 这个水印的下面。 对、 好的。这个位置啊，在05版当中是这个正面100元那个数字的一的左下部分啊，也是在正面 100元这个汉字一的左侧偏上一点点的这个部分啊，这有一个圆圈，大家如果找到这个05版的人民币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伪措施，很多人啊，只看水印也可以，看完水印呢再往水印的边边右边再挪一下啊，就能看到这个圆了。 因为水印这个咱们像咱们刚才说的啊，说它这个识别方法有点玄幻对吧，万一我就是看不出它是立体感强还是立体感不强，你就可以一起就把这个对印图案看了。假币很可能要么上下有点错位，要么左右有点分离。 好， 很好使。 那05版就这些吗？主要跟大家介绍这些吗？ 05版吧，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觉得有点困难的那个防伪点，叫隐形面额数字。 隐形面额数字， 对， 就这个是吧？ 右上方啊，在右上方那个小团花图案里面， 右上方有阿拉伯数字100， 100 的下面好像有一个像花一样的造型， 对对。 在这朵花里面其实藏着100数字是吧？ 对对对， 100三个字 是。对，这里就要提到咱们人民币的印制技术，它叫凹版印刷。凹版印刷呢，它实际上就是就让大家说，你摸这个人民币越新的钞，你能越觉出它有凹凸感。是因为它是通过线条的堆积来产生花纹的。这个隐形面额数字呢，就是因为线条堆积的时候，它刻意改变了线条的折光的方向。我这边的线条我可能是向左斜，那边呢可能是向右斜，然后你有点像咱们看刻意改变了线条的折光的方向。我这边的线条我可能是向左斜，那边呢可能是向右斜，然后你有点像咱们看二维三维立体动画一样，你通过这种光线的折射，你在眼前进行这个翻动的话，你就能看到它的数字。 但这个我发现好像有点难度啊。 有难度。 嗯， 我原来我们做宣传的时候，发卡宣传，我们去社区有那个老奶奶，我教了她半个小时，她也没有看出来。 也没看出来。 对 啊，老奶奶说了，以后我只收15的了。也不行啊。但是我们发现在15版的100元钞票当中，这一块就没有了。 对， 这个花纹，这个包括里面你所说的这个隐形面额数字也没有了。 对对， 嗯， 它主要可能就是为了更方便，就是普通百姓，就不要考验你的眼力和脑力了，然后就最直观的、最简便的让您一眼识别。 好，刚才我们是介绍了几个哈重要的05版的防伪的一些措施，当然还有很多。下面我们来说说15版啊，15版的人民币100元纸钞的防伪技术。 15版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防伪的那个标志性的一个防伪特征，就是我们说的土豪金。 就是正面100那三个数字，它能发出金色的，还有什么这个有点偏红色哈，有点像那16金颜色的那个油墨色彩来了。 对，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叫光彩光变面额数字，这个面额数字它替代了我们刚才说的左下角那个光变面额，油墨面额数字，替代了那个绿变蓝，这个是由金变绿。 变绿。 对，金变绿。你在你就是在 看到红啊。 可能和这屋的光线有关 啊。 它的标准变色是由金变绿，而且它中间有一条光亮带。这里跟大家讲，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光亮带有点像猫眼的那个结构。在你在晃动它的时候，这条光亮带随着你的晃动在不停的移动。 往 上下移动。 是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变色的技术。 这个是不是假币很难达到？ 很难达到。 很难达到。 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 没有见到啊。那就是看这个的话，至少你掌握了这个核心技术了， 哎，对对对， 鉴定假币的核心技术。 所以说我们这人民币的核心技术都是看变色哈。 看变色。我看这个100元的纸钞在右侧啊，也有像这个纸一样啊，金线一样嵌到这个纸钞里面的，但是又是一段一段的。这块好像也变色啊。 对，这也变色。 变紫色变成红色是吗？ 它是由绿色变成品红色 啊，看了我颜色嘛哈，绿色变品红色， 对， 这 是 标准的说法， 标准的说法叫品红色。那个红不是真正的大红，它有点发粉， 嗯，是的， 品红色。我们管这个防伪呢叫做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 光变镂空 开窗， 开窗安全线， 对， 这其实是安全线， 对，安全线，它首先能光变， 嗯， 其次它是镂空的， 对。 嗯，然后还开窗， 嗯 嗯，这么一个防伪技术。 有的时候我们要是洗衣服啊，不小心把钱洗烂了， 嗯， 就发现它其实这是一条完整的线， 对， 它不是一段一段的， 对对对， 它是嵌在这个里面的哈， 对，嵌在里面的， 嗯， 这个一般来说都是类似于我们俗称类似于塑料的这种聚酯类的制成品， 嗯， 然后嗯，大家也还有一种。嗯，社会上还有一种流传，说我又拿到了那个错 版 币 了， 是因为哎，你看这条的那个开安全线，比如说在这个位置，然后你看我另一张，它安全线比它往左靠了有两毫米， 看那么细呢？ 嗯，对，就是它不在，你比如两张拿在一起，你发现哎，它不在一条线， 不对称， 不在一条线上 啊，不重合是吧？ 对，这种呢其实很正常，为什么？安全线它是一个外来物。它算是个异物， 嗯， 不是这个纸币上本身的， 嗯， 不是印刷上去的， 嗯， 所以它再薄它有厚度， 嗯， 有厚度，如果我们都印在都把它装在就是说在抄造过程中放在同一个位置，那么一张两张十张还可以，等你放到成千上万张的时候，这个就太厚了， 嗯， 这个整个这一摞就会变成倾斜状态， 嗯， 就放不了了，所以它一定会让它左右 有一些位移的偏差， 对对对， 是吧？ 对对，是这样， 嗯。好，这个不是错版币的标志。 嗯嗯，跟大家再明确说一下，我们没有错版币。 嗯， 就是无论是社会上是亲自面对面跟你说也好，还是在网上流传也好，说我有错版币，值多少多少钱，一定有收藏价值，大家千万不要信。 嗯，不要信啊， 没有错版币， 是他的脑子错了。我们不要被贪念啊所冲昏了头，说啊这个钱值多少钱，我现在花多少钱买了，以后等着发财吧。啊，不要。 对，如果有一种错，他人为做成的错版币。比如说大部分我们见到他所说的错版币就是比如说没有水印了， 嗯， 或者是有一个地方没有印刷上，还有地方可能有多了一条安全线，这种呢它不叫错版币，它叫残次品， 嗯， 叫人民币的残次品。还有一种我这里就是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呀，有一些人他的技术水平很高，比如说他把这个就这个100元吧，这100元， 嗯， 他把这个元没有刻透啊，他只是轻轻的把这100元给抠下来， 嗯， 把这数字抠下来，然后再倒过来贴回去， 嗯， 整个这张人民币没有被刻透，它仅从后面看是完整的，只有正面揭下一小点来，然后又放回去， 就是把其中的一个汉字掉个个， 嗯嗯， 因为我们知道人民币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嘛， 嗯， 它等于是从里面削了一块， 哎， 是吧？削了一块呢，把其中的一个汉字的位置颠倒一下，然后又再粘到这个原来的纸币上面， 嗯， 然后你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版试错了，是吧？ 对， 然后骗别人。 但是这个就很大风险， 哦， 我们管这种纸币叫做变造币。 变造币 它是假币里的一种，假币分为伪造币和变造币两种， 嗯， 伪造币就像主持人您手里那种整张都是假的，我完全从里到外都是假的， 大家不知道，因为我手里现在拿到一张假币做节目用的哈。 对， 然后变造币是指在真币的 基础上，对，你通过挖补阶层啊，涂改啊，有这种情况，它变造了。 好，啊，这说的是，这是从15版100元的纸钞当中说到的防伪技术啊。 嗯， 那也提醒大家，就是有些呢是在制钞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小小的这种可以允许的偏差，并不是所谓的错 版 币啊。 嗯， 好，还有哪些重要的防伪技术？ 还有呢，就是双号码，横竖双号码 在哪个位置？ 正面左下角有一个横号码，对吧？ 正面左下角有一个号码，是那个罐子号码吗？ 对对，罐子号码， 就是字母和 数字。对对对，我们罐子号应该是10位，其中有2位是字母，然后有8位是数字，这是咱们一般的规律。这是左下角是横号码，再看右边，右边有一个竖号码。 哦，一样的。 一模一样。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横竖双号码啊曾经出现过，就是在我们99版里面。 嗯。 99版是有横竖双号码的，在2005版的时候取消了竖号码。 嗯。 在2015版又把横竖双号码重新启用。 嗯，这是个防伪技术吗？ 对。 这个很难做吗？ 我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啊，就是当初我们有一家支行， 嗯， 他是麦当劳收了一张假币， 嗯， 大家就是当时还他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没有胶条，也没有任何粘补的迹象，他就是从主席头像这个地方， 嗯， 然后接下来重新贴回去的， 嗯， 但是在你研究了很久之后，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嗯， 这俩罐子号码不一样 哦。也就是说，除了毛主席的这个头像，他是从真币上面接下来贴在假币上的， 对， 其他的都是假币。 对，就是这边是真的，然后从这儿主席头像开始，这边都是假的。 换句话说，他这张假币啊，有一半是真的，有 一半 是假 的， 它粘在了一起，是吧？ 对对对，是这意思。 那假的那一块呢，没有一个罐子号码。 嗯。或者是因为假币，你知道啊，它是批量生产的， 嗯， 它有可能这几百万。它都是一个罐子号码， 嗯 嗯，然后但是真币不一样，罐子号码是他的身份证， 嗯， 每一张真币他只有自己唯一的罐子号码，啊，当时我记得社会上还有流传说那个某某罐子号码是几几几打头的，就一定是假币，其实不要这样看，因为真币也可能有这样的罐子号码，只不过它是唯一的一张，而假币可能是成千上万张。 嗯，好啊，这是一个细节，大家可以把和其他的这个鉴定手段结合在一起用，是吧？ 嗯， 好， 是的。 那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关于这个百元纸钞的这个防伪措施啊，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朋友们稍后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 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纵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今天呢，和大家来聊，应该是每一位朋友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来识别假钞。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现金服务中心的李延梅女士。李女士您好。 您好，大家好。 我们接着来说大家目前正在用的2015版的100元人民币纸钞的防伪技术啊。刚才我们说了好几个啊，跟大家重复一下，最容易辨别的就是正面100这个阿拉伯数字的光变下面啊，可以识别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油墨技术哈、啊， 嗯， 以及呢嵌透在头像右侧的窗口式的这种镂空的一条安全线啊，还有呢就是在左部和右部的不同颜色的冠字号码，它们应该是一致的啊。 对对。 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在这个水印的下部。刚才我们说了05版的时候啊，05版100元纸钞的时候，在水印的下部有什么呢？是可变色的那个油墨啊， 面额数字。 那这块不是了，但是它也是数字， 对， 不是可变的那个油墨数字了啊，是什么呢？ 这个防伪点呢，就叫对印图案。刚才也跟大家讲了，05版的对印图案是古钱币， 嗯 嗯，然后15版的对印图案呢，它就变成了这个面额数字。 哦。05版的那个对应图案不就是一个圆圈吗？ 对 啊，中间有一个正方形，这两边正反两边，一边是红色，一边是蓝色啊。 对对对， 这个叫对应图案。 对 啊，这块的对应图案就变成了100数字了。 对、嗯、为什么呢？这是考虑到我们人民币在逐渐和国际接轨， 嗯， 就是它可能弱化了一些本民族的这个图案，但是你如果在国际上使用的话，大家可能不太认得你古钱币的图案，但是你写个100这种数字啊，各国的人都还是识别得了的、 哦、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从哪一面看，如果你是直接和它对视的话都看不到100，它是残缺的，但是如果你对着这光亮看的话，后面那一部分就会把它补充上，就成了完整的了，但是颜色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嗯， 这个就跟刚才说的水印一样，这个对应图案也是我们要透光看观察的， 嗯， 一定要对着光源透光观察，你每个就像刚才说的，正面和背面都是残缺的一些小的 线条。 嗯， 如果你透过观察，就是一个完整的100元的那个100的数字。 好， 嗯，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防伪措施啊，哪些咱们老百姓掌握的比较好？哪些掌握的是比较生疏的？ 嗯，我觉得掌握比较好的吧，主要是这个变色， 嗯， 会变色的这个数字是掌握的比较好的， 嗯， 而且也是强烈推荐大家的， 嗯， 因为毕竟它的防伪技术很高端，啊，造假的可能性不大， 嗯， 然后像刚才说的那个隐形面额数字啊，或者凹凸手感呢，这些，嗯，在这个钞票在流通过程中慢慢出现了磨损，你在触觉上可能就不是那么明显， 嗯， 或者视觉上，刚才说我们这个隐形面额数字看半天也看不出来那一百在哪里， 是是， 嗯。 啊，所以大家呢还是尽量的多掌握一些，是吧？ 对，我强力推荐一个是那个光变的面额数字， 嗯， 还有那安全线， 嗯， 以及我们的对应图案。 对应图案啊， 对， 对应图案，我觉得知道的人不是特别的多，啊， 哎哎。 但是其实要伪造的话，这个难度是不是也很 有难度 很大的，是吧？ 对。 嗯，好，那刚才说的是一些方法，大家呢也可以拿到自己的拿出来啊，把自己的人民币拿出来，在家里做一下这个防伪的小知识啊，小游戏。那接下来呢，想问问我们的嘉宾李艳梅女士，现在市场当中这些假币都是怎么发现的？ 假币的发现啊，要不说可能有三条。第一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现金交易当中啊，发现的，比如说我去购物，然后对方收银员发现这是张假币。 您发现过吗？在生活当中？ 我还真没有，但是我母亲收到过。 哦， 那时候还比较早，是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一个月，我母亲一个月可能挣300块钱，但是她到邮局给我汇款的时候， 嗯， 都发现有一张是假币。 嗯， 哎呀，这三分之一的收入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对。 哦， 当时我觉得我妈真的很伤心。 所以你要立志做这个工作，减少假币的这个 危害，真是， 是吧？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一张钱它是血汗钱，不论是多少，我这平白的损失啊，是平白的损失， 没错啊。 嗯， 这是在生活当中花钱的时候发现的。 对， 还有那种， 还一种呢，就是大家自己不收了，不知道，但是到银行办理现金业务的时候被柜员发现的。 嗯， 这种情况也很常见。我们基本上每个网点儿，这一个月能收几张？ 哦， 嗯， 哎，我们经常去银行存钱取钱，柜员自己点完之后， 嗯， 还要过一下那个点钞机啊。 对， 那个点钞机有没有鉴定真假的功能？ 有。 有 的，我们就讲究人机并行，就是说机器，因为现在这科技发展到今天，这机器它可以从各种磁性上它可以识别，然后你不同的就是位置的那个防伪点它分别设计，然后呢，为了弥补这机器有时候比较教条可能，但是你比如说磨损了一些以后，你需要人眼来识别， 嗯， 所以我们以前一直就要求大家执行人机并行的这种原则。 哦， 嗯，这样能保证客户的权益最少的受到损失。 嗯，如果自己要老用现金的话，也可以买这个点钞机啊。但是我们听说好像有些点钞机，它要升级还是什么的，然后才能够有最新的防伪的这个鉴别的功能。 对，因为它这个防伪技术啊，总是在推陈出新的嘛，不是说一劳永逸的。然后一般来说，我们购买的机具应该都是金融机构使用的机具，但是它一般机具的那个厂商，它会有也有一些机具是面对这个普通商户的。 嗯， 但是如果就像出了零五版之后出现15版，你就必须得给机具升级，不然它不能识别最新的版本。 嗯，是的，反正以前在出新币的时候啊，或者说出新版本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些争议， 嗯， 拿到银行一鉴定还是真的啊，就是那个点钞机的问题啊。 对对， 在这儿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不要闹出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来啊。 对，不用太紧张。 嗯， 另外就是当时人行呢还给大家做过这种调查问卷，我们也给那个老百姓做过。其实主导思想就是，如果发现假币，最好还是交到这个办理现金的金融机构， 嗯， 或者交到公安机关或者人行。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假币在流通中的对别人的危害。 嗯， 其实你就是相应的也可能变相的减少了自己的损失，因为别人交了假币，你就不会再受假币的危害。 嗯， 也是为自己也是为他人着想。 好，既然您谈到的这个自己发现了假币啊， 嗯， 或者说去银行办业务，被告知咱这手里有几张假币，应该怎么办？就是上交，是吧？ 是这样，就是对于银行的网点来说，我们这个操作呢叫假币收缴。 啊，假币收缴。如果客户来存款，比如说存一千块钱，我们发现里边有一张是假币，那么我们首先啊会当着客户的面， 嗯， 就是我们至少有两名员工，而且是持有这个人行颁发的这个反假货币资格的证书的员工，当着客户的面来确定它是否是假币。是的话，我们会告知客户，您这张是假币，我们要依法予以收缴，当着客户的面盖章。 嗯 啊，当着客户面盖章，完了以后给客户开这个假币收缴的一个凭证。 嗯， 开完以后，盖上章以后，也要向客户宣读一下他的权益。 嗯 啊，之后我们才能把这张假币收缴以后正式入库。 那这张钱就被收缴了。 嗯， 客户还能拿点什么补偿吗？ 没有了，真的，这个 主动上缴的也没有了，是吧？ 嗯，我们请你喝茶。 好吧，现在 我们心怀敬佩 吗？ 嗯，主动上缴的有。有一年我们在那个金源那个大厦门前啊，就各家银行由人行组织的进行反假知识宣传，有一个大哥可能是做。就是自己做那个小商贸的，当时他就听完以后，他就从兜里掏出一张，他说：“我这张是假的，我给你得了。” 哦， 嗯，有这样的， 拿着那个去的是吧？有备而来的， 对，嗯，也有客户，尤其是这种商户，他收到假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很大， 嗯，我们有一些网点，就是周边的商户都很熟了嘛， 嗯， 有一些商户发现自己收假币，他会主动交到银行来， 嗯 嗯，这种就是属于那个素质很高，有一定就是风格还是比较高的那个群众了。 嗯，好，这是第二类啊，去银行办业务的时候被发现的，还有哪一类？嗯， 还一种呢，就是俗话说公安机关 破获的案件。 破获的案件，嗯，这个案件呢，一般都是一些就类似于朝阳群众一样的这种，嗯，我们的百姓们，比如说有一种啊，这种他可能发现有一个地方白天静悄悄，也没有门，然后晚上就轰隆隆的哈，就不知道在干什么，这地方可疑，可能报警以后就发现里边可能在制作这个假币。 嗯， 还一种呢，就是比如说主持人你举着一板钱，我是要存10000块钱，结果经过我们柜员清点发现呀，其中有50张都是假币。 嗯， 那这个数额非常大了，一般来说超过3张，今年我们的新规定超过3张我们就立刻要报警，这是我们一个责任也是义务哈。我们报警完以后，由派出所这公安机关决定他是否出警，出警以后他要对这个客户进行一相关的调查。 嗯， 如果你是受害人，有可能会帮你追查这个损失，根据你这个追查过程中他有可能会摸索到一个大案的线索。 嗯，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 哦， 嗯， 好，所以这是三个途径啊，发现假币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啊。 对， 有这个生活场景、消费场景，也有银行这个场景， 对， 当然还有公安机关破获的这个案件啊，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 嗯，还有一些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从 ATM 机里面会不会取出假钱来啊？曾经也有过相关的报道啊。 嗯， 那么这个事儿呢，也在当年有很大的争议啊。 嗯， 我们想问一下，就如果储户对从 ATM 机里取出来的钱有疑义的话， 嗯， 有疑义的话，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步骤来操作和反应？ 疑义，其实啊，我觉得储户自己突然产生疑义的可能性不大。 嗯， 他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在现金交易过程中，嗯，比如说对方说，嗯，卖方说你这张可能不是，你再给我换一张。 嗯， 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到银行来，我们是无偿的可以给你做鉴定的，无偿鉴定。但是有一点，如果鉴定完以后它是张真的，当然没问题，皆大欢喜。嗯，如果它是假的，我们柜台人员就要予以收缴了。 那就说不清这个钱哪来的了。 如果你是比如说客户他认为我是从你这个网点的 ATM 取出来的，首先我们确定啊，首先要确定这真的是张假币。 嗯， 我们才给做一个罐子号码查询这个业务。 嗯， 做罐子号码查询的前提是客户手里确实是假币，而且已经被收缴了。客户可以拿这个假币收缴的这个凭证到网点来进行查询，我们会给客户让他填写一个查询申请，然后我们自己有套系统，这套系统呢是由总行开发的，而且和人民银行是人民银行要求我们整个全国的所有金融机构都有这个罐子号码查询系统，我们在这里面进行查询。嗯， 查什么呢？就是 查询这个你所说的 罐子号码， 对， 是不是在那个 ATM 机里 所存的钱当中，是不是？ 对，是 就每一张存在 ATM 机里的纸币的罐子号码都是有记录的， 对对，是 可以去查 的。对，我们可以追溯。咱们这么说哈，就是打个比方，查询的结果呢，如果有，那咱们再沟通解决。通常来说，应该是没有的啊，因为银行是这样，银行付出柜面付出的现金都要经过我们后台大型清分机的清分。 清分机是什么东西？ 清分机是比点钞机更高级的，更能大量的，然后清分现金的一种现钞设备。这清分机它的防伪功能以及它的清分量都是都比那个点钞机要高级。我们后台，因为你也知道，每天这个现金啊，一个网点可能几百万，这全市就几千万、几个亿，对吧？你后台清分人员不可能拿一台点钞机就这样过，这样的话这是效率太低。我们后台用的是大型清分机，清分机的识假能力是非常高的。我们通过清分以后，我们全额清分，清分以后把现金调拨给柜台，柜台再付给客户或者进行那个加钞。我们 ATM 或者存取款一体机的加钞，他们所有的罐子号码都在这个记录里面。 好，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是一张假钞的话，那这个假钞的罐子号码也应该在那个银行的那个记录里面出现， 对， 是不是？ 而且它不会出现在这个我们的柜台和 ATM 机，是因为它记录以后，这台机器首先标明这张钞是可疑币，它就会被剔出来。我们这个后台人员人工一鉴别就是假的，我们直接就收缴了。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也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现的，要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这个人刚从 ATM 机里取出了10000块钱，是吧？然后呢抽出了100块钱去买包烟什么的。我们在电视台当中看到过这样的报道，这个卖烟的呀或者卖什么东西的人手法很快，你要什么呀？哦，这个行不行？这两下就把他这100块钱给掉包了。 对， 最后呢说啊没有那个啊，怎样？最后呢那个人又拿着原来的100块钱回去了。 对， 然后再仔细一看，或者再办别的业务的时候去消费的时候，被人发现这是假的。他说：“哎呀，我刚才买烟没买了啊，我直接这钱都是从银行出来的，从 ATM 机里出来的， 对， 然后就去找人去了，是吧？ 对，有这种。 这中间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啊， 这个环节挺重要，而且就是我们有时候要解决客户的这个假币的这个问题呢，大家都就集思广益的替客户进行回忆，您知道吧？就是因为他有的人他可能在发现假币中间隔了几天，这几天他可能发生过现金交易，但是因为客户自己并没有识破这些小伎俩，所以他能追溯到就是从银行取的款。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所有的那个营业网点的什么负责人啊，然后绞尽脑汁的帮他回忆，您在这儿之前前一步去了哪儿，在这前一步您去了哪儿，昨天您办了什么业务，然后大家聊着聊着哦，一拍大腿，对，我想起来了，我曾经就跟您说的，我去买了一盒烟，买盒烟我给他100块钱，后来他说，哎，你这钱缺个角，或者说我没零钱找你，你还是给我零钱吧，然后把我这钱又还回来了，我就没有看，然后就揣兜里了，对吧？有这种可能，实际上再还回我那张钱可能就是假币。 这样的手法啊，我们看电视台报道，火车站有的时候比较多啊，包括一些这个零售的一些商铺啊，有些人会用这样的手法。好，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 不管是你从银行里取的钱，还是说从家里面拿出来的钱去消费的时候，都要注意啊。 对，你像我做宣传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她特别主动，她就跟我说她换大米，当时给了她100块钱，然后那个换大米那个人呢，说你这个缺了个角，你得给我零钱，或者你再给我换一个。他等于换回来的这张100已经是假的了，他给了一张，重新给了一张真的100给那个卖货的人，那人又找了一张假的50给他。 哦，太坏了，那换大米应该是很久的事儿吧？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这个就是宣传过程中各种奇思的妙想的话，就还有奇葩的是，有一个老奶奶是收人家房租，给他房租，给完房租我给你100块钱，你得找我50，我只有房租，我先定金是50块钱，他给了老奶奶100块钱假币，老奶奶找给他50块钱真币，然后他再也没出现。 哦，嗨，老奶奶，请问老奶奶赔了多少钱？ 变算术题。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刚才说的更多的啊是这个怎么防伪的一些措施啊，还有一些呢，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吧，我们的真币啊残损了啊，破的啊，或者是看不清的啊等等。 其实呢也有一套专门的规定和要求啊，来进行兑换。下面我们也请嘉宾李女士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对于残损币的这个兑换有哪些原则。 残损币是这样，就是首先呢我们兑换分为全额、半额和不能兑换这三种。全额是什么呀？是指就是这张人民币、这张纸币它的缺损面积就是小于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剩余面积大于或等于四分之三。 嗯， 就是大于等于四分之三啊，这种呢我们都能全额兑换。 如果是缺损的是中间有个窟窿啊，或者说这里有一块那里有一块，但是缺损的面积也在四分之一以里，这可以吗？ 这可以。就是说银行兑换这个残币有一个最主要的要求，就是可连接的剩余部分。 可连接剩余部分可连接。 对，你就是你剩多少也好，但是你这剩下的这部分，这几个部分能够原样拼在一起。 嗯， 你如果说我这张人民币，我左边剩了一部分，右边剩了一部分，中间缺了一部分， 断了是吧？ 对， 就变成两块了。 哎，对，中间我就缺了四分之一。 嗯， 中间缺了四分之一，但是这张钱还能换吗？就不能换 啊！就是人民币它剪成了三份儿， 对， 中间那一份拿走了。 对，虽然整张也只是缺了四分之一，但是你再拼，你没法原样拼接。 哦， 没法原样拼接的前提下，你只能看这剩下的两部分谁够二分之一。 嗯， 如果两个部分都不够二分之一了，那这张钱就不能兑换了。 嗯，这也是考虑到有些人会拿这个做假币， 对，他裁到一块然后和假币拼在一起。 对对对。 嗯， 那这个有时候对于银行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是个考验，这是一个几何题。 啊，对，因为你 要 是 算一下面积， 你要是完完整整的缺，哎，还好算；你要是就是说，嗯， 有个三角形，有个梯形， 对，被老鼠啃了呀，或者 这种， 那我们执行呢，就是说按照人民银行要求，就是我们不会让百姓吃亏 啊， 我们会按照，比如说你够半额，半额是什么呀？是从一半 嗯， 就是满足二分之一，啊，或二分之以上，不到四分之三 就。对50%的金额是吧？ 对对对， 嗯，好， 尽量不让客户受损失嘛。但是我们经常也不会说特别的教条，就说你差一丢丢一毫米，也不会扣到那样。 好，不是拿一扫描仪先扫描一下，然后电脑计算一下剩余多少，不是那样。 还没有那么高级。 好，还有就是要是被油墨涂了， 嗯， 都看不清了，这种也按照刚才您所说的面积来兑换吗？ 这个不是，如果比如说油墨涂了，或者是有人在上面写字，这种呢我们是按照残损币算，就是按照污损。但是它兑换起来它还是全额的，只要它整张还在，整张在而且是张真币的情况下，你就是把它涂脏一块，涂脏两块，我们仍然是按照全额兑换的，不会说，把你脏的那地方我们就扣出去就算。 我们说一些极端情况，全掉墨水里了。 这个呢就分两种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泡的这张连是不是钱都分不出来了，那么这就很难 、 很难兑了。但是如果你还能分辨一些防伪点，知道我们能够判断这是张人民币，而且是真币，就是你即使让油泡了、醋泡了、酱油泡了都没关系，剩下多大我们就我们不按你泡的面积算啊，我们还是按你这个实物面积算，就是你整张是完整的，全都被泡了，我们还是全额兑换的。 好，这种情况有过吗？ 有那个客户前些日子来兑换，他是把钱放到衣服里没有拿出来，直接搁洗衣机里洗了。洗完以后白花花一片，然后缺了一小部分，然后洗得白白净净的一部分。但是呢你能看出，我们比如说我们银行员工能够判断它是一张真币，就给他按全额兑的。 经过洗衣机洗过的人民币也能够鉴定出真伪。 可以鉴定，就是就得靠那个柜员，因为我们的柜员都是经过人行考核的嘛，我们所有的这个防伪知识，不像说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这么几点，我们还有其他的防伪， 综合来看了， 综合来看我们尽量就是说不会让群众吃亏的，就是这个先决条件。 今年在上海还发生过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人啊，他家里存了很多的现金，几十万的现金，结果有一天家里起火了，烧了好多钱，烧了好多钱，然后银行就上他家去帮他去兑去了，他还兑出了一些钱，但是也有几万块钱就是兑不出来 了。对，这个特别可惜，有些人我们见过的有就想拿洗衣机洗了的，火烧了的， 老鼠啃了的，发了霉的。因为我有一些那个村子里面的大爷，他是整个一卷全一卷啊，相当于一万块钱吧，他把它卷起来以后塞到那个火炕的某一个角落里面， 嗯， 经年累月的它就粘在一起了，你揭都揭不开了。 哦， 你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 那只能撑了。 撑是没有办法撑的，你万一中间不是呢？ 嗯， 我们一定要辨别 每 一张钱 啊 是否是真的。 嗯， 这种就跟大家说，你一定要爱护人民币。咱们一直说人民币是中国的一个名片，是我们国家的名片。嗯，每个国家对这个自己国家的货币它是有要求的。你像我们国家的货币呢，就是在整洁度上大概不是最高的，可能也不是最低的。我们这么说吧，在一些国家它对这个人就是他们的货币的整洁度要求是很高的。 嗯， 我不说是比如说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元啊，这些呢他们的那个要求是级别是很高的。 嗯， 你在上面进行涂污，就有些比较关键的位置如果涂污的话，有可能像新加坡元它可能这张货币就不再承担货币职能，就说这张钱就废了。 嗯，人不收。 对，人家不收了。 嗯， 就平白的。所以人家就是好多那国家对自己的货币是还是很在意的。 嗯， 所以这里也得跟大家也就这么说一句，平时呢我们尽量不要毁损人民币，不要在上面乱涂乱写，也不要那个折损。平时还有一些人以前就喜欢拿那个叫一分的纸币叠菠萝啊，其实这都是不对的。按照国家要求， 嗯， 这是毁损我们人民币的行为，其实是要被批评的。 嗯，是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护财也应该是有门道哈。 啊，对， 对 啊，君子守财也应该有门道。 对， 这个财啊，不仅仅是所谓的这个财富账面上的数字啊， 对， 也包括这个载体， 对， 就是我们所说的流通的这个货币、纸币和硬币啊。 对对对。 好，今天啊，非常谢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建行北京分行现金服务中心的李艳梅女士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今天说了非常多的干货啊，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希望各位朋友珍惜爱护好您手里的人民币啊。 嗯，对对对， 谢谢，谢谢您。 哎，不客气。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明天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 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